第二節，我哋而家嗰個全球暖化嗰個情況咧，就會令到好多喺兩極嘅雪咧係去溶解嘅嚇。咁當然有佢個唔好處，但係個好處就係咧，我哋對於嗰、那個冰川嘅結構嘅認識咧，就慢慢越嚟越深噶啦嚇。咁呢個對嗰個地球嘅形成個過程咧，或者古代嗰個氣候咧，係有一定嘅幫助嘅。咁後邊而家呢個咧，亦都係即係一個物理學嘅網頁啦。佢就提出咗就係喺嗰個冰，即係 南極洲冰層研究啊， 冰層入邊咧就開始研究到嗰個結構啦。咁呢個你可以講講就係究竟嗰個新聞係講啲咩嘢嚇？ 其實咁嘅，點解揀呢單嘢出嚟講咧？其實我覺得就係咧，一啲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對於地球以外嘅認識咧，會有一啲位咧，仲認識多過喺對於地球自己本身嘅。往往就係因為咧，我哋對於其他星球去，可能冇咩大氣啊，我哋可以派個人造衛星去啊，去同佢做一個遙感嘅監測。咁但係譬如對於自己嘅地球咧，我哋有啲地方就係我哋就算擺個人造衛星，但係可能未必咁容易睇清楚。另外就係話佢我哋地球本身嗰個地質結構比較複雜嘅話咧，我哋真係要喺你真係要派啲嘢去到探測，咁然之後先獲得更加多嘅知識。咁譬如啦，好似南極洲咁樣啦嚇，我哋如果要研究一下我哋喺亞洲啊、歐洲啊嗰啲地殼下邊嗰啲運動咧，我哋嘅資料唔少嘅，因為好多國家自己本身就住喺嗰度。咁或者我哋可以派到人、派到機器喺嗰度去做測量、去量度嚇，佢都佢嗰個地殼有幾厚幾薄啊，入邊嗰對流運動係點啊？會唔會下面有一啲好即係地幔入面熔岩嘅運動，啟示到我哋地面嗰度會唔會容易有地震海嘯啊？咁呢啲關乎我哋自己安危利益嘅嘢咧，我哋又擺好多資源去睇。咁但係咧，南極洲就係咧，好多時就係我哋喺邊個 care 啊？係咪嗰度有冇地震？我哋都唔係好理噶啦，頂多就去到研究下嗰度啲冰啊，同埋下邊咧會唔會有一啲遠古時候大氣嘅資料俾我哋知道啦。咁我哋有人做呢啲研究。咁今次呢個研究佢獨特嘅地方就係咧，佢會嘗試研究喺南極洲嗰個南極洲大陸上邊嘅冰，同埋個嗰個嘅大陸板塊以下入邊成個嘅地殼。整個結構的研究，我們即今次叫做第一次呢才 去找到它出來。其實最大的價值在哪裡呢？不只是說去幫我們去預報一下地震，其實就是說呢，原來呢它看到南極洲的那個西半部和東半部的兩個大陸板塊，原來那個結構都相對地是不同的。即係如果我沒有撈亂，即係西半部呢就相對比較年輕，同埋個地殼是比較薄的。而東半部咧，佢嗰個嘅地殼嗰個年齡就累積得比較厚噶啦，即係比較耐嘅時間，係講緊咧成個地殼係去到有成200公里咁厚都有嘅。咁其實即係由幾公里去到200公里嘅變化，即係話其實咧南極洲呢一個咁嘅大陸呢個板塊本身咧，其實一個咧厚薄都非常勻循嘅一個板塊嚟喎。厚嗰邊咧就可以比較凍，薄嗰邊咧就比較容易受到下邊咧嗰個嘅熔岩去影響。咁其實如果啦，即係台長你打開呢個新聞就睇到啦，佢用一個比較彩色嘅圖嚟去表示咗出嚟啦，就係喺西半邊嗰橛咧就比較熱啲薄啲，東半即係右手邊嗰邊咧就會係比較厚啲凍啲。咁知道呢啲嘢有咩即係重要嘅價值咧？咁其實就係話咧，因為佢厚薄唔同，佢嗰個熱力嘅分布唔同咧，就從而令到佢咧上邊嗰啲冰層溶解嗰個嘅速度都會有唔同，甚至乎係當佢應對外來嗰啲比較温暖嘅海水啊、温暖嘅氣候嘅時候咧，都有啲唔同。即係大家都唔難去理解嘅。如果你本身嗰塊冰下邊係比較薄，佔住一個比較薄嘅台面，而個台面下邊係會有啲熱嘅嘢興住佢嘅時候咧，咁你都預期上面塊冰就會即係溶得更加快啦。咁但係相對就係話，如果本身佢有啲比較厚嘅冰層層，同埋有一個比較凍又凍又厚嘅地殼，本身已經喺度坐住嘅話咧，下邊嘅熱力咧就係唔即係唔容易一下子咁快就可以慶熱曬上邊啲嘢。所以咧，你如果知道本身嗰個南極洲板塊個厚薄唔同嘅時候咧，你甚至乎可以知道佢於對於外來嗰啲氣温變化個反應會係點，佢容唔容易受到改變咧？似乎薄啲嗰個比較容易受到干擾嘅，厚啲嗰邊咧？ 就冇咁容易受到干擾嘅。咁於是乎咧，其實呢一啲咁嘅研究咧，係對於嗰個嘅未來海流嘅預測啊，即係嗰個冰層溶解嗰個 pattern 啊，係俾到一個更加準確嘅模型我哋咯。 嗯，呢、這個係咪印證到地球嗰、那個地殼咧唔係平均嘅？ 嗱、咁。其實就唔係淨係喺南極洲睇到噶啦，咁實際上喺好多唔同嘅地殼都睇到有厚有薄噶啦。咁你都預期咗嗰啲即係火山活動比較頻繁啲地方，咁佢都係比較即係薄啲啊，有多啲即係比較容易啊掂到下邊熱嘅地方啦嚇。咁、但係譬如話啊一啲即係比較厚嘅地方，我哋亦都可以用一個即係用一啲。其他實驗的方法嚟去幫我哋去度一度咁樣。 另外頭先你提到嗰、那個即係影響嗰個地表面嗰個温度咧，咁係咪話地球嗰、那個即係我哋不同區域嗰個温度都係受埋我哋地殼下邊嗰個厚薄所影響嘅？ 嗱、這個、呢個咧就即係我會話有影響，但係個就弱少少。始終地面上邊咧，你就比較受翻嗰個地面以上嘅因素啦。嚇、 嗯， 譬如話，即係你睇到就係南極洲喺嗰個南邊嗰度，佢太陽照射得冇咁多，所以佢接受嗰個太陽嚟嘅能量係少啲，所以佢就凍啲。赤道嘅時候另外一回事。即係如果你喺地表嘅話，就基本上嗰個最主要嘅干預因素咧，就係、是、天空以外嘅嘢。咁但係你話有乜嘢嘅地方，咁你其實可以想象就越係薄嘅地殼嘅地方啊，越係深入嘅地方啊，咁相對咪會受到下面嗰個因素影響多一啲嚇。咁、啊、最後係邊個位會出地震唔地震啊？就受嗰個地以下嗰啲嘢嘅影響係會多啲。 嗯，嗱第三個問題就係咧，佢有薄有厚啦。我哋可唔可以假設就係原本佢嗰個地殼嘅位置或者？嗰、那個形態唔係今日咁樣嘅， 咁絕對係嘅嚇，即係上邊即係呢度可以打一個咩比喻咧？即係你有時即係嗰啲乜嘢啊？打邊爐又好啊，整滷水又好啊，你攤凍喺上面擎咗一陣嘢啊，咁嗰啲咧都有厚有薄。其實最後決定到個厚薄嘅咧，好多時就係佢先前嗰個下邊嘅對流運動係點嘅樣嚇。對流運動比較活躍嘅地方，你就比較弱難去凝結嘅話咧，就通常比較薄一啲嚇。咁其實就係你就算冬天湖面結冰啊咁嗰啲，你都係受住佢周圍嗰個邊界條件去限制嚇。下邊嘅水流係點嘅樣？佢周圍接觸住一啲嘅咩物質，令到佢散熱係會快啲慢啲，咁就最後亦都睇到佢厚啲定薄啲咯 嚇。嗱，我意思係話我哋可唔可以估計佢從佢原本個位置未必喺呢度咧？即係或者唔係一塊嘅，佢可能係其實係兩塊嚟嘅。 嗱，其實咁講啦，如果成個南極洲咧即係你話任何地球個板塊咧，原先最初咧，我哋願意相信咧，全部嘢係一大塊嘅。 嗯 嚇，唔理乜洲物洲都好啦，最初嗰個嘅地殼形成第一個階段嘅時候咧，應該係有一塊咧，最元祖最大塊嘅礁結咗喺度嘅，嚇，即係成個地球本身咧就一個流體，上面可能係熔岩咁樣，但係零零舍舍係得一忽咧，係上邊係有結咗礁嘅啫，嚇，咁然後隨住佢個地殼運動咧，先將佢拉到散曬去唔同嘅地方嗰度。咁南極洲嗰度應該都仲係自己一塊嘅，因為我哋可以由翻嗰個嘅地下火山堆運動，大約知佢哋個板塊分割係點樣。咁有一啲我哋好清楚嘅，印度係自己一塊咯。啊，印度同歐亞大陸其實分開兩塊嚟嘅，印度有自己印度板塊嘅。咁另外就南北美洲都係後來自己先至掹翻開嘅，原本佢係黐住咗喺，即係如果你睇翻嗰個嘅。南美洲嗰個右邊嗰個邊邊咧，其實係可以陷到落去咧非洲嗰、那個左手邊格拉底位嗰度嘅。 嗯， 嚇、咁但係後來地殼運動就將佢哋掹開咗，中間又出咗個大西洋咁樣添嚇。咁呢個係後來嘅事咯。 啊，咁 anyway 就即係你話俾我聽，就係嗰個地球嗰、那個地殼嘅個運動咧，係曾經係好激烈啦，同埋係相當之影響係相當之大咯嚇。 是啦是啦，咁而即係今次呢一個研究咧，我都要值得提翻就係咧，佢原來參與咧就係ESA 即係 ESA 咧就係歐洲版本嘅 NASA 嚇 ，NASA 就 NASA 啦，佢呢個就 ESA European Space Agency， 佢用上嘅嗰種技術基本上就係咧，我哋咧企圖去觀察，譬如火星南北極有冇水啊嗰套咁樣嘅技術嚟嘅， 好嗱，咁我哋下一個題目咧就更加犀利啦。呢、這個咧就係開始做到咧一啲係人工嘅神經元嚇。 其實都未算好，未算做到，即係不過佢有條咁嘅橋啫嚇。 係啦，咁你可以介紹一下呢個創舉啊。 嗱，呢一樣嘢又好得意嘅。咁如果睇翻佢原先喺 Nature 期刊嗰個文章咧，佢直頭就係叫做咧一個叫做Solid state neurons， 一個叫做呢個點樣譯做啊？即係凝聚體，一個固態凝聚體嘅神經元。嗱，咁我如果講咧，神經元係一個生物學嘅概念嚟噶嘛，佢一個神經細胞咁啊出咗嚟就好多白竹咁找嘅，佢自己就搏嚟搏去形成一個神經網絡系統咁樣。而呢個神經元本身佢有一個好獨特嘅一個嘅特徵嘅，一個係電子學嘅特徵嘅，就係咧。佢會收到某一個模式嘅信號之後咧，佢又會以另外一個模式咧去將一啲信號去發射翻出去，即係佢有一個叫 input 同 output 嘅 characteristic 喺度嘅。咁呢一樣嘢咧，其實同我哋電子學嘅概念非常之接近。即係譬如我哋如果中學學呢個邏輯門啊，一啲基礎嘅電子學，我哋學一啲叫做晶體管啊。同埋一啲叫做有啲叫amplifier 啊，嗰類咁樣嘅，有啲甚至乎一啲邏輯門啊咁樣。咁我哋就需要讀到就係話，哦呢、這個咁嘅元件佢個特徵咧，你俾一個咁嘅輸入落去咧，佢就會俾一個咁嘅輸出。然後咧，你利用佢呢個咁嘅特徵咧，去當佢 lego 積木咁砌咧，就可以砌到啲更加複雜嘅電路，俾到出一個更加複雜嘅效果。有啲效果可以客觀上咧，就原來係一個運算嘅效果嚟嘅。咁於是乎咧，電子電腦咧就係咁樣走出嚟㗎啦。咁其實就即係今次呢個研究最獨特嘅地方就係咩咧？大家將呢個電子學嘅概念同埋個生物學上神經元嘅概念咧。真係擺埋咗一齊，咁當然啦，即係就唔係講到話而家嚇，我可以整成一個集成電路移植去我陳志宏個腦度，令到我咧有一啲原本諗唔到嘅嘢可以諗得到，令我有啲記唔起嘅記得翻。長遠目標希望係做到咁嘅，但係喺未達成呢個目標之前咧，我哋首先就要問一個問題：我哋首先喺用電子工程學嘅角度，能唔能夠做一粒電路出嚟？佢嘅特徵係同我哋生物學上邊嘅神經元係差唔多嘅咧。嗱咁如果講到神經元嘅時候咧，即係又要講得清楚少少，因為咧，就算講人身體嘅神經元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嘅。即係我哋自己讀生物學最簡單嘅啦，即係我哋有啲叫 sensory neuron、motor neuron， 有啲就有啲信號經大腦，有啲可以唔經大腦嘅咁嘅樣。咁唔同嘅神經元本身咧，佢個形狀啊、特徵都有啲唔同。咁譬如話控制呼吸系統嘅嗰啲神經元，同埋我哋喺腦入面嗰啲神經元，甚至乎我哋係手指頭嗰啲觸感嗰啲神經元咧，即係應該都有唔同嘅形態。佢個形態唔係就係形狀上嘅形態唔同，而係佢嗰種咧輸入同輸出嘅形態都會有唔同。咁莫講，即係更加莫講於，即係莫過於講，就係話，如果我哋聽覺神經啊、視覺神經，似乎亦都有另外一種形態同埋另外一種嘅 input output characteristics。咁而家咧，其實咧，即係呢一班研究小組啦，咁佢哋即係如果我冇睇錯，係咪佢哋係咪英國嘅一個組 咧 ？Manchester。 嚇！咁佢哋就嘗試咧，即係我唔知佢哋係一班，即係我諗都係一個跨科嘅合作嚟嘅，即係尤其是啲神經元嘅研究啊。就是一班應該是一些電子工程的人，同埋一些真係熟悉神經元生物學的一些人，他們就合作，就企圖去將一些某類譬如呼吸系統的細胞，就去用一個電子元件的方式去砌咗出嚟。砌咗出嚟嗰個大小就得幾毫米咁大小嘅啫，可以做到好細。 咁然後咧，再測量佢嗰個嘅特徵咧，就同我哋一個生物學上面呼吸系統嘅神經元咧，係非常相似。佢聲稱就可以做到咧，成93-94% 係相似嘅，即係嗰個信號嘅輸入輸出模式就會係咁。即係佢就係話你俾同一組嘅信號輸入落去咧，佢俾出嚟個反應係差唔多。咁如果能夠出到嗰個嘅反應係咁相似嘅話咧，咁我哋可唔可以問一個問題，就話其實呢一粒就係一粒電子零件嘅神經元咧咁嘅樣？ 嗱，呢個亦都係回應翻，即係同我哋第一節講過有少少關係啦。就係、是、第一節講就係你個器官壞咗，你可能喺只豬嗰個身上面你可以移植。而家就係你有神經元，你係燒個 fuse， 咁你可唔可以即係整一個電子嘅神經元落去咧？咁啊，佢話有咁嘅可能性喺度。咁我哋頭先提嗰、那個係唔單止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呢個 University of Bath 啊，仲有 Bristol。咁佢呢度亦都提出一個好即係好處咧，就係、是、譬如有啲老人痴呆症咧，佢哋斷定咧就係因為我哋個神經元入邊咧停止咗嗰個發放信息嘅功能啊。 係啦，有時好可能就係因為咧你有啲蛋白質垃圾黐住喺度，令到佢哋塞住咗個信號，條電線塞咗。 係啦。咁呢個係一個好 mechanical 嘅對人腦嘅睇法嚟嘅，但係 anyway 唔緊要啦，就係、是。好似似乎而家我哋模擬到某一部分嘅人腦嘅功能啊，如果講得誇張少少，呢、這個我哋可唔可以再複述翻？就係、是、譬如話，我哋點睇神經元喺我哋嗰個腦入邊嗰個運作咧？ 嗱，即係而家似乎就大家未係好具體搞清楚成個嗰個嘅一啲現象係點形成，即係譬如嗰個視感、聽感同埋甚至乎記憶、情感呢啲，我哋全部我哋唔係好知佢係。怎樣形成出嚟嘅？但係我哋就即係嘗試擺開呢個問題，如果我哋唔係想知道佢嗰啲喜怒哀樂喺我哋個腦入邊係點樣湧現出嚟話，我哋有冇辦法去嘗試模擬下入邊嘅元件？如果我哋能夠有能力模擬到個元件嘅時候，我哋就係咪可以進一步就係模擬到個功能出嚟咧？咁從而幫我哋更加了解成個人腦係點樣去運作嘅咧？一個人腦入邊嘅神經元係講緊上即係、就是、上 billion 上十億咁樣嘅尺度嘅，咁所以係非常複雜即係非常複雜嘅系統。咁而家就可以叫做試咗第0.5步先啦。即係我諗佢哋好期待，即係我諗佢哋會嘗試就係話啦，如果我哋能夠做到一個咁嘅元件出嚟，我哋係咪有能力將呢一個電子學嘅電腦直接駁入去我哋人嘅腦嘅神經網絡嗰度咧？從而令到我哋咧去幫我哋去滿足一啲嘅功能咧咁嘅樣。嗱，譬如你講緊帕金遜症，佢去到末期嘅時候咧，係講緊佢去到連自己嗰啲呼吸嘅嗰啲神經都控制唔到噶啦。咁係唔係我哋咁樣補一笪人工嘅零件落去，就令到我哋可以加強翻對於呼吸系統嗰個控制，令到嗰個人又可以吊命吊耐啲咧？咁其實咧，即係有一個新聞我冇揀落嚟嘅，但係可以提翻就係話咧，其實過去一個禮拜咧，亦都有相傳就話試過就係話透過咧喺腦部入邊施加一啲電嘅脈衝嘅刺激咧，係可以令到一個老人家嘅記憶回復翻去，可以係去20歲時候嗰個情況咁嘅添。咁其實呢度亦都可以睇得到就係話咧。一個人譬如話佢所謂嗰個腦神經嘅衰退，會唔會其中一個原因下就係、是、因為佢嗰個嘅腦入面嘅神經元衰老，令到發放出嚟嘅信號越嚟越弱，甚至乎消失咗。如果我哋能夠將呢啲嘢放大返嘅時候，係咪即係代表住我哋可以將成個腦嘅記憶啊，或者甚至乎其他嗰啲視覺、味覺、聽覺去重新去啟動翻，叫激活翻佢出嚟咧，咁樣樣咁當然實際上係點我哋唔知，但係我哋有啲好粗略嘅方法，譬如俾一啲脈衝信號落去嚇，個脈衝信號可能加佢啲適當嘅功能區，就會俾到你想要嘅效果。另外就係話，好似急呢一個咁嘅英國嘅研究咁啦，我索性去做一個電子零件版嘅替代品嚇，甚至乎可能期待第時咧可以將呢個電子元件咧相黐喺個腦嘅其中一部分。就譬如係呢一塊專係俾我個視神經嗰個地帶用嘅，呢一塊專係俾我個前額葉嗰度用嘅，呢一塊可能俾其他，咁令到我哋去補足翻我哋腦衰退咗功能嘅時候，係咪就可以令到我哋個腦部即係重新醒目翻咧？咁嘅樣，咁呢個我就希望佢哋可以解答到啦。 如果是就好啦，譬如話邊個部分是要換機嘅，咁我哋咪拆佢出嚟，即係換一換佢咯。同頭先我哋講個器官嗰一樣啫嘛。啊，但我相信佢呢個要求嗰個納米技術相當之高啊，因為 嗱係啦，即係你即係講緊呢啲叫做 brain 同即係同呢啲啊嗰啲叫咩嗰啲 brain circuit， 即係仲係啦，仲啲。你一個線路同埋一個腦嗰個嘅接合位係點樣做個界面做個 interface 咧？嚇，佢唔係一個好清楚嘅一個 USB 插位俾你插粒嘢落去就插落去噶嘛。 嗯、 即係你上面有好多我當你一個電路上面最後有好多 pin 好多條針啦、 嗯。 你嗰條針分別係要插去你腦入邊邊個部分先能夠插得啱咧？咁呢個又係我即係我哋要對我哋成個腦部有充分嘅認識。先至能夠設計得到呢一種咁嘅即係 interface 出嚟咯。 嚇、啊，呢、這個亦都同我哋之前提過嗰啲磁力共振嗰個技術有關嘅，因為睇到你邊個腦喺邊個部分喺有啲咩活動嘅時候，佢著燈啊嘛。嗱，但係我哋由第一節到第二節咧，其實我哋係咪出到一個感覺就係、是、人啦，甚至生物本身咧係一個 modular 嘅結構嚟嘅。modular 意思就係你有一部分係可以拆咗嚟換嘅。即係有冇一個咁嘅感覺喺度咧？ 嗱，你話如果冇話人啊，你話甚至乎任何嘅一啲有比較複雜器官即係分工嘅一啲嘅生物，我都會覺得係。我哋而家嘅腎可以靠移植啦，嚇、 嗯 啊、肝亦都可以移植啦。跟住啊，仲有冇心臟亦都有移植嘅案例啦，嚇、啊。即係我哋似乎係，我哋都認為身體上面有一啲嘅 module 咧。是可以替換啊！呢、這個其實有個好得意嘅就係、是、咧，啱啱嘅一個月咧，係講緊喺美國終於成功有第一宗咧男性性器官嘅移植嘅案例係成功。 點解你冇揀嚟講咧？ 啊呢、這個係嗬，即係呢個係咪應該歸入去下個禮拜嗰啲2019年 嗰度？因為 N 年前嘅肉蒲團就係講呢樣嘢。 啊，咁嗰個係跨物種添啦。如果你講肉蒲團嘅故事係咪？係 啊。 咁、啊、但係咧，而家講緊即係其實就係話，即係嚟講身體 modular 呢個就係話，隨住我哋對於身體上面嘅元件同埋接駁嗰啲界面點樣更加認識，同埋我哋嗰個嘅縫合嘅物料可以做到更加仔細咧。可以控制住个创伤啊，控制住个养住嗰啲接驳嘅部分个能力更加高嘅时候咧，咁我哋身体上边有更加多嘅器官系可以系睇成为一个 module 吓、 嗯 啊，即系今年如果讲2019年最大突破就系真系第一次有男性性器官嘅移植， 嗯、 甚至乎最嗰个人出翻嚟咧系有翻性能力嘅添。 嗯 啊，咁呢一個就其實真係我都覺得即係值得抄翻嚟去睇睇嘅，我即係男士福音嚟嘅呢個係。 係啊，係啊，嚇嚇，因為大家如果覺得自己嚇、啊、即係有咩缺陷嘅話咧，就可以透過咁嘅方法去補救啊嘛嚇。好啊，嗱就即係，但係頭先我哋提到嗰個 modular 呢個問題咧，就係如果某一部分可以換，咁究竟我哋邊個部分係跌翻我哋自己咧？ 係啦，即係你去到而家最終極就係話我哋人嘅頭個腦係咪可以換咧嚇、啊？即係去到如果呢樣， 我記得做過嘅，係失敗咗咁解啫嘛。我記得好似係意大利， 應該咁講，有條友就話自己做咗，但係其實最後都冇曬消息啦。如果佢真係做咗咁巴閉。甚至乎即係通常呢啲有片影低曬啊，跟住甚至乎佢要有人重複到佢啊，咁先至係噶嘛。咁但係其實而家即係基本上就係吹水唔抹嘴啦。你問我就覺得，但係如果你問翻個問題啦，就係我呢個零件又換嗰個零件又換，我點樣 define 我自己咧咁樣嚇？咁、你問我可能係真係嗰個由個意識佢嚟去控制喎。我嘅記憶、我嘅意識、我同身邊人經歷嗰種過去先係 define 到喎。因為你講緊你個容貌你都可以換嘅，塊面都可以係移植過嘅，嚇、聲線亦都係可以嘅。咁呢啲嘢都唔可以作準咯。即係唯一能夠即係 define 到嘅就係真係嗰個意識咯。係 啊，嗱呢個問題本身咧就喺其他地方就唔適用嘅。舉個例啦，譬如你屋企有部電腦啦，你唔會問一個問題嘅，就係你佢原本係冚機嚟，你換咗呢樣換咗嗰樣，咁係咪原本嗰部電腦咧？你唔會問呢個問題噶嘛、但係人你就會問呢個問題咯，就係、是、如果你將來有乜你任何嘅器官或者你任何嘅一啲身體某一部分你都可以換嘅話，咁剩低落嚟嗰個 哪一部分 是真正的理呢？這是一個很哲學的問題的。 是啦是啦，而最後最諷刺就是原來科學科技話到給你可能有希望，就是說你整個意識是移植在你身體以外繼續流傳繼續去 loop 下去嘛。 是啊， 即是可能有一天我們科學新知兩位主持就軀殼不在這個世上，但是我們的意識就繼續幫我們去 run 這個節目咁樣嚇，佢係可能係咁樣。 唔係，但係呢個係喺科學上係成立嘅。成立嘅意思係咩咧？就係我哋嗰個記憶啦，就係可以用一種方法去 encode 嘅，即係可以擺喺另外一啲唔同嘅vehicle 上面啦，即係嘅載體上面咧。簡單嚟講嚇嚇。咁如果你可以嘅話，即係舉個例，譬如話我哋喺呢度。即係將佢儲咗落喺個電腦也好，或者一個咩空間也好，其實我哋可以 fax 去第二個空間度噶嘛。 係係，但係當然喺嗰度嗰個載體會唔會好似我哋而家呢個腦嘅載體一樣，可以幫我哋去 evolve 呢一種咁嘅資訊咯？嚇、 嗯， 原來大家記嘅嘢係一樣，但係原來大家嗰個性格取向諗點樣用呢套資訊嘅方法唔一樣嘅時候，嗰、那個又唔係你嚟。 嗰唔係，係啊，係啊， 係啊。 但係我諗，如果譬如話我哋係即係放鬆啲嗰、那個定義去講咧，阿 Stephen Hawking 都係呢一種咁嘅狀態嚟嘅，因為佢其實佢全身都係唔喐得噶啦嘛。 嗯， 佢淨係剩低個腦喺度，即係可以發揮作用，可以講都講唔到，咁就係咁呢個咪佢嚟咯，即係佢其他全部啲嘢都冇曬噶。但係、這、呢個呢，只要佢仲可以生存到，佢仲可以思考到，咁呢個咪 Stephen Hawking 嚟嘅咯。 係係係，即係就算即係好諷刺一個説話，就係嗰陣當時佢部電腦係美國幫佢整咧，嗰、那個發音咧係美國口音嚟噶嘛。咁嗰陣英女王去見佢時候都取笑佢啊嘛，仲係講緊美國口音啊。 係啊， 即係佢自己原先把聲冇咗啦，佢要借助部機器咁樣 係啦。咁呢個就係、是。科幻嘅小說咧，就變成真實嘅情況啦。咁以而家譬如話，我哋做科學新知咁耐咧，好多科技嘅突破咧，都喺我哋做節目嘅期間咧，由我哋去講而變成真實出現嘅嘢啦。咁所以即係呢個即係大家互相鼓勵啊！只要我哋呢個節目做得夠長嘅話咧，其實我哋係會睇到呢一日嘅。 唔、okay? 係，即係我哋都好幾次試過，就係我哋個節目嗱，其實去到今日即係12月11嘅話咧，我哋節目啱啱由2015年做咗四年。咁、其實中間我哋係試過有幾次係親眼目睹到一樣嘢，又冇變到有噶啦。即係甚至乎我哋嗰陣仲係即係好似認屎認屁，我哋話預言咗啲新科技發生，但係其實基本上。即係如果你有少少 sense， 可能基本上你都知道呢樣嘢一定係會做得成咁啊，都唔奇。咁咁係咯，我預咗就我哋年尾咧，點都會有個機會同大家去總結一下咧，即係呢一個2019年嗰個嘅科學大事有啲乜嘢咁嚇。 係啊，咁我哋下個禮拜咧就開始做年結噶啦。咁我亦都即係喺度公布啦，就是、我年尾咧就會去歐洲嚇。咁所以我哋喺一月份嘅時候，我哋會休息咗，甚至我哋喺 Christmas 我哋都休息係嘛？ 不如放假啦 ，Christmas 都 系啦， 但起码都同大家做咗个即系 连结先 啦， 系啦 ，OK， 好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好，拜拜。